宝贝儿，我爱你。 够了。 下面还有呢。 不用了。PK。 你看这多好，能激发人的斗志。 滚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八集， 战神和剑客所在的 TQ 的队长知道的要多一点。虽说方景行特意私聊过他们要求保密，但对着自家队长，两位训练营的新人当然会实话实说。 不叫 Five， 那他叫什么？ 两位新人有些一言难尽。 没记住。 连个 ID 都记不住啊。 换你也记不住。你看方队好像都没能记住。 是符号和字母组成的。哦，还有个日文。 队长想象一下沉默了。他略过这一小问题，没再打断他们。听了整件事情后问道。 方景行还带着你打了一次副本，溜着 boss 咬你。 剑客点头。 那个废物什么职业？ 封印师。 队长摸着下巴想了想。 哼，方景行那货精得很，刚认识就这么急轰轰的找人。那封印师不是给方景行灌了迷魂汤吗？要么就是本身有着打游戏的天分，是个人才。你们多在领域里转转，再碰见他立即喊我。 两位新人齐齐应声，又进了内侧。队长回到训练室，见队员们都在看群，跟着看了一眼，发现是方景行架不住别人的询问，终于做了解释。方景行温柔的语气带着一点歉意和无奈。 在内侧里碰见一个小孩，说是我的粉丝，我本想逗逗他，但好像把人给虐狠了，他不上线了。他不知道那是我，所以我正想办法把人给哄回来，别因为我就不玩了。 这是个大群，所有战队的人都在里面，既有颜控，也有把方景行当目标和偶像的。此刻他们听着那句哄回来，总感觉有种很宠的味道，当即酥了一半，有点羡慕，想让方队也宠宠他们，纷纷冒跑求安慰。只有熟知他尿性的几个队长在心里打了一个问号，对此半信半疑。与他们有相同疑惑的还有谢成岩。谢成岩最近正在剧组拍戏，休息时恰好看见这条状态。谢家和方家是世交，他和方景行从小一起玩到大，感情十分要好，他自然了解方景行的脾气。看着好友不惜歪画风，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。 这到底什么情况？ 方景行对他没什么好隐瞒的，说了实话。 你这么一弄，那些战队的人不都会注意到他了？ 从我向他们打听消息的那一刻起，他们肯定就会在意了。我发不发状态都没区别，这样高调的找人，他们反而会打消一点疑虑。再说他们连那小子的 ID 和职业都不清楚，就目前这点信息，要找人很难。 TQ 的队长倒是能知道，但肯定不会往外说。方景行对此并不担心，只想尽快联系上封影师。 这才十级啊，万一他没你想象那么厉害呢？ 那我也没什么损失啊。 这倒也是，总比守株待兔的效率高。 谢成岩又看了看好友的状态。 你不会说点好话呀？怎么发这两句啊？ 我琢磨着他的脾气发的。 谢成岩无语。方景行见他那边要拍戏， 你忙吧，我去游戏里蹲人。 他说着切断通话，上网看了看，帮忙转发的这些人的粉丝数都是至少过百万的，粉丝们凑热闹再帮着转，爱的 Five 直接登顶热搜了。方景行对此很满意。 虽然才认识一天，但他多少能摸出一点封印师的脾气。 取符号当 ID 不肯吃亏，被人算计了绝对会报复回来。综合一下，是少年的概率很大，性格冷淡但不故作冷酷，联系打 boss 时的妥协，可能吃软不吃硬，是能听进去好话的。 所以他发的是泯恩仇，毕竟当时是他被 bug 卡，处于劣势，他都不计较了，封印师应该也不会再计较。为了以防万一，他还放出了一点小道消息，说虐过对方，以封印师的脾气怕是不能忍。 那封印师有实力，也有来游民的兴趣，我直接报马，告诉对方我是 NXK 的老板，而 NXK 是老牌强队，但凡他有打职业的意愿就会动心。如今热搜登顶，他只要打开社交网肯定就能看见。 方景行把能想到的都想了，然而一连等了一个礼拜，等到热度都没了，他都没再见到对方的影子，开始怀疑那小子是不上网还是出事了。江晨是两条都中了，他那天吃完午饭便在小护士的陪同下出门遛弯消食，午休后做复查，得知自己复发了。他之前就被通知过复发的几率大，对此一点也不意外。 怎么办？ 啊，再做个手术就行。 这个时代癌症复发不是什么大事儿，顶多就是费些功夫治疗。不过江晨本就没有养回来，再挨一刀怕是更不好受。研究小组最近正紧张他，又听说他中午玩游戏差点不吃饭，于是想出了一个办法，把人请回了无菌病房。怕他无聊，他们还给他多配了一个 AI。 热搜的事儿他们都看见了，但不会想到正和两个 AI 打斗地主的网瘾少年竟就是爱的 5， 实在不像江队的风格，因此他们都没在意。江晨对外界全然无知，自然更不会在意。他盘腿坐在床上，被两个 AI 贴了一脑门的纸条，深深地觉得和会记牌的 AI 打斗地主不是个好主意。 换，抽大小。 两个 AI 很乖。 好。 他们一个抽了4，一个抽了6，看得江队万分舒坦。 终于能一雪前耻了。 江晨抬手一抽，一张红桃3。小护士拿起一旁的纸条贴在了江晨脑门上。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